好，弟兄姐妹平安。谢谢啊，静音传道带领我们的敬拜啊，知道有人在为你祷告，用祷告来彼此的守望，让我们知道因信而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好，今天是2018年的最后一个主日，首先要跟弟兄姐妹预祝新年快乐哈。希望这新的一年，上帝的恩典与平安跟我们每一个人都同在。所以，请你跟你左右旁边的人说：“祝你新年快乐，神与我们同在。”因为下礼拜回来教会的时候，下礼拜主日的时候就已经是2019年了哈，所以我们预祝新年快乐啊。好，虽然才刚过完圣诞节哈，那大家都还感受着这个圣诞欢乐的气氛。那我们要再来思考有关耶稣的生命啊。我们上个礼拜有两个信息哈，一个是短讲的信息，我们谈到耶稣他的出生，他是为爱而生；那一个是主日的信息，谈到耶稣他的一生，从耶稣的母腹出生的记号，到他的幼儿、青少年到壮年期，大家都谈到的是耶稣出生以后的事情。那耶稣出生以前呢？耶稣出生以前是不是也一样可以叫我们得医治、得释放呢？今天我的主题是耶稣家谱的超越性。经文是有关耶稣的家谱，我想弟兄姐妹一定很好奇哦，耶稣的家谱有什么特别呢？因此我们今天要从耶稣的家谱来一窥究竟，因为不止耶稣的一生可以带来拯救、释放和医治，连耶稣出生以前这些历史的足迹都在向我们说话。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我们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为这2018年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也将2019年献在你的面前，让我们有更多的信靠，更多的彼此相爱，让我们有更多的盼望在你面前。主啊，这时候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你手上，恳求你接近仆人的嘴、仆人的口，让仆人所说的一字一句都合乎你的心意，愿你的名得到荣耀。孩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1章1到16节。那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好，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 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阿顺，阿顺生撒 旦，撒门从喇合士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士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 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 所 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法。 好，亚撒生约撒法，约撒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 乌西亚生约兰，约兰生亚巴斯，亚巴斯生西西家， 西西家生马拿西，马拿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先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下一张， 所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雅敬，以雅敬生亚索， 亚索生撒都，撒都生亚金，亚金生以律， 以律生以雅撒，以雅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 好，最后一节16节，我们一起来读。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弟兄姐妹一定很好奇，哇，谁生谁，谁生谁，这里面有什么奥秘，有什么机关啊？我们等一下来一窥究竟了。好，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呢，它在公元前587年就被毁灭掉了，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当时有奴隶的制度，所以他们有很多人被抓去当奴隶，有的没有被抓走呢，就在当地呢被殖民，他们流离失所，被分散到世界各个角落。 所以甚至他们后来还遭受这个纳粹的大屠杀。保守估计啊，他们被屠杀了多少人你知道吗？600万人，其中有150万名是孩童被屠杀。这样的一个民族没有国家，到处流离。我们有一首爱国歌曲叫做没有我哪里会有家，一个没有国家的民族，他们到底要流离到哪里去呢？所以他们为了要融入其他的国家，其他的社会和民族，会被排挤，会被轻视，所以他们要比一般人更努力才有办法生存下去。可是这样的一个民族竟然在2000年以后，我说2000年以后，就在1948年，他们复国了。他们不仅复国，而且他们仍然保有自己的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自人类有史以来，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能够这样子。这个民族就是哪一个民族你知道吗？就是犹太人，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的复国简直可以说是奇迹。不要说2000年了，我如果我的孩子如果是在澳洲住了个20年，我看他可能连中文可能慢慢都会忘记了。到了第2代、第3代，我看他可能会，你如果说你是哪里人，他会跟你说我是澳洲人。这个民族经过2000年哦，不是1代、2代、3代哦，是2000年哦，能够保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风俗习惯，而且是被殖民的，他们竟然能够，不止如此，还能够复国，这个真的是一个奇迹。其实以色列国被灭，被散居在世界各国的当中，圣经早在公元前1500年，大概距今现在是3500年前，就已经预言了。在申命记28章25节那里说，你必在天下万国中被抛来抛去，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的当中，从这地的那这边到地的那边，然后你不得有落脚之地。他们会被分散到世界各国，圣经早已在3500年前就预言了。接着在公元前大概600年，距今大概2600年前，先知也已经预言说什么？他说以色列国要怎样？要复国。在以西结书37章11到22节，我截录了哈，11到22节，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怎么样？归回本地。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所以这个民族简直是一个奇迹啊，他们散居在世界各国当中，却能够复国，建立起自己的国家。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民族经历2000年以后，还能够保持自己的语言跟文化呢？除了有上帝在他们这个民族有特别的心意之外，因为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什么？叫做家谱。他们家谱一代又一代记得清清楚楚的，就像我们华人的家谱一样。所以他们透过这个家谱保持住他们自己的血统跟种族，进而延续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语言。所以我们要先了解家谱对以色列人的重要性，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我们要来看今天的马太福音。好，下一章。马太福音是耶稣的使徒马太写的，他是一个税吏。他写马太福音会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呢？马太福音他不是只是想为了写一本书，为了记录耶稣的言行而已，他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要证明什么？证明耶稣是君王。当然我们知道其他的福音书也有他的要写这本书的目标，比如说马可福音他是要证明耶稣是仆人，路加福音证明耶稣是人子，约翰福音要证明耶稣是神子。那这个其他的部分我在这边不多说了，因为我们之前有讨论到。所以这边这个地方马太他写马太福音是要为了证明耶稣他基督是君王，所以他写马太福音从第二章开始，在2章2节的时候他就说什么？那生下来犹太人的什么？下一章经文，犹太人的王在哪里？用王来开头，然后到28章18节最后的时候，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还没有，请回去，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怎么样都赐给我。这权柄是什么权柄？是王的权柄啊。马太在第二章用东方博士来证明这生下来的是谁？是王。然后在最后一章怎样？耶稣他自己说，这君王的权柄怎么样？全部都怎样？ 赐给我了。所以马太福音他在写马太福音的时候，要证明耶稣是谁？耶稣是君王。那马太福音的对象是要写给谁呢？还记得吗？这个对象是要写给犹太人。下一章，对，马太福音的写书的对象是要给犹太人，他要向犹太人证明什么？证明犹太是大卫的子孙，因为旧约的预言都要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好，所以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家谱，家谱虽然很重要，可是为什么要证明耶稣是君王要从家谱开始呢？因为犹太人他们非常注重血统的纯正。如何确认血统的纯正呢？古时候又没有办法用 DNA 来证明，我怎么知道你的血统纯不纯正？怎么办？把你的什么家谱拿出来看，从家谱就知道你的血统纯不纯正。在以斯拉记那边有记载，每一个祭司到了30岁要到圣殿去服侍的时候，要去服侍前第一件事情要把什么拿出来？家谱拿出来，确认祖宗八代，哦，这个家谱有没有清楚的记载。如果中间漏了几段，或者是你没有办法拿出家谱，这个祭司也没有办法到圣殿里面去服侍，他没有办法到圣殿里面去服侍。所以一个祭司的上任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把家谱拿出来。今天马太你说这个木匠耶稣是我们的王，那第一件事情，马太请你把这个人的家谱怎么样拿出来给我们看。所以为什么马太写马太福音是从家谱开始？因为他的对象是谁？是犹太人，他们看重血统的纯正，请你先把家谱拿出来让我们看，知道耶稣的血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他要证明这个人就是我们的王，所以第一个就是先把家谱拿出来。好，第三，那耶稣的家谱有什么特殊之处呢？第一个就是家谱就是为了要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君王血脉的合法性。家谱我们刚才读过，家谱谁生谁，谁生谁，对我们来说很枯燥很无聊，好像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马太用家谱作为开始写耶稣在地上的工作，这对犹太人而言是怎么样？是最庄严最正式也是最有兴趣最在乎的方法。所以我们要了解这卷书的背景和犹太人有关，而且犹太人非常看重血统的纯正。所以马太他从耶稣的家谱开始，为了要向犹太人证明耶稣他是有君王血脉的合法性。可是当我们在看这个家谱的时候呢，我们却看到更宝贵更丰盛的意义，不只是和犹太人有关，而是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耶稣的家谱到底有什么特别呢？我从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选这几节的经文出来，弟兄姐妹来猜猜看它的特别在哪里。下一章，好，你们看一下它的特别处在哪里。当然这家谱里面还有其他可以探讨的地方，我今天就只是针对这个部分来做探讨。你们觉得它的特别之处在哪里？看到红色的字了吗？有吼，有什么特别？哎，大家都很厉害吼，一看就知道都是女性，哎，都是女生，哎。这个家谱最令人惊讶的地方就是竟然会有妇女的出现。我们华人家谱里面会有妇女出现吗？应该基本上都是男生，对不对？而且是长子长男才会有，对不对？以色列人也是一样啊，在犹太人家谱中根本不会有女妇女的名字，也从来不会把外邦人的名字列在家谱里面。这几个人不只是女人，而且更是有罪的外邦人。这样的家谱对犹太人而言是极其少有，甚至是不可能的惊人现象。所以我们要从这惊人的现象来看耶稣的家谱到底超越了什么。让我们来看一看，这边有讲到几个女人，四个，一二三四，一共有五个吧，加玛利亚五个，对不对？好，我们先来谈前面四个女人。前面四个女人是他玛、拉合、路德跟乌利亚的妻子。好，第一个人就是他玛。好，他玛呢，这里他说什么？经文上说犹大从他玛氏生拔勒斯和谢拉。犹大和他玛是什么关系你知道吗？媳妇跟公公的关系。哎，这是乱伦嘞。 媳妇跟公公生孩子，这很不光彩，怎么会这样子呢？直白的说法就是，我是我的妈妈跟我的爷爷生的孩子，直白就是这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要来看一看他的历史哦。犹大有三个儿子，他玛是谁？是大儿子的老婆，可是不久这个大儿子就死掉了。那犹太人的习俗呢，第二个儿子要怎样？要娶这个嫂嫂，并生一个儿子给这个大哥怎样做他的后代。因为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呢，哥哥这一族就怎样就断掉了，就后继无人。所以犹大的儿子呢，他也按照习俗娶了嫂嫂，可是呢他怎样，他就想尽办法不让嫂嫂怀孕。他娶嫂嫂想跟嫂嫂同房，但是他却不帮哥哥生一个儿子给他有后代。因为哥哥如果没有儿子的话，那长子的名分、长子的产业、长子的祝福就在我的身上。所以这个二哥啊，很自私，做了很坏的事情。所以后来上帝惩罚他，他也怎样？他也死了。所以老大死了，老二死了，剩下老三。犹大就告诉他嘛，他说：“啊，好啦，那你先暂时回娘家去了，好了。等这个老三呢长大之后呢，再把你娶回来。”其实呢，犹大他不想要老三娶他嘛，但是呢，他也不公开的给他玛一个正当的休书。如果他公开的给他玛休书的话，至少他玛还可以再嫁。他去叫他玛怎么样？回哪里去？回娘家。当时的女人回娘家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所以犹大他不公开的休他玛，让他无法改嫁，那也不让老三呢娶他玛，然后又叫他玛怎么样？回娘家去。其实犹大坏不坏啊？其实他很坏。严格讲起来，犹大就是怎样，他不想要养他嘛，也不想对他负责，又不准他改嫁。所以呢，好几年之后，这个犹大 的老婆就是他玛的婆婆死掉了。这个时候他玛就怎样，开始采取主动。有一天他在路旁，他就蒙着脸装成是妓女的样子等他的公公。他的公公不知道这个妓女呢就是他的媳妇，所以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呢，他就和犹大同房了，犹大和他玛就同房了。所以后来犹大因为身上没有带钱，所以他玛呢就向犹大要了三个东西。什么东西还记得吗？手杖，对，还有袋子，一个袋子跟一个印章。手杖、袋子跟印，然后两个人就分开了。好，三个月之后肚子怎样开始渐渐大了，对不对？有人就告诉犹大说：“犹大，你的媳妇当了妓女啊，她怀孕了。”犹大知道媳妇怀孕，很生气，说：“把她抓来给烧了。”按当时犹太人的律法呢，只要是不守妇道的女人，可以怎么样？可以被烧死。所以，于是呢，他玛就把那三个东西怎么样拿出来给公公派来的人看。他说：“请把这三样东西拿回去给我的公公看。这三样东西的主人是谁？这孩子的父亲就是谁？”犹大他一看见这三个东西，手杖、袋子和印，他就怎么样，他就知道了。他没有话说，但是他说了一句很有名又很奇怪的话。他说什么？他说：“他玛比我更怎样，更有义。”他这位他玛比我更有义，这怎么回事呢？什么意思啊？为什么犹大他说他玛比我更有义呢？因为他玛他做这件事情，他不是出于情欲，也不是出于淫乱，他不是为了名，也不是为了利。他玛做这件事情，他只想帮他的丈夫留一个后代。他玛可以说是他被迫采用这个策略，要使他死去的丈夫有一个后代。这按传宗接代的义来说，他玛比犹大更有义，而且这是犹太的律法所规定所允许的，为死去的先生留一个后代。他玛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背着千古的罪名，为的就是要为他自己的丈夫留一个后代。所以最后犹大不得不说他玛怎么样，比我更有义。这句话证实他玛最后这绝命的一步击败了不公义。好，第一个女人是他玛，那第二个女人是谁？叫做拉合。这个人啊也不是很光彩， 他的职业是什么？他是妓女。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一定是出于很多生活的无奈或者是被迫。若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想都是很难开口可以说出来。可是圣经竟然把这样的事情记下来在耶稣的家谱里面。为什么那两个探子去探耶利哥城的时候会到喇合家去？为什么？因为喇合是个妓女，家里面常常会有什么男人怎样进进出出，所以当那两个探子进入到喇合家的时候，去到耶利哥城探视军情的时候，就不会太显眼，也不会被怀疑。再来，喇合呢，他是一个迦南人，迦南人在当时是一个很可怕的民族。从一些考古的文献记载，他们拜偶像的时候会献婴孩，他们的偶像是用铜做的，用铜做的，然后那个手势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手势啊。然后那个他们在拜偶像的时候呢，把那个铜烧啊烧到通红，然后把婴孩呢就放在那个铜像的手上，把它献祭给他们的神。甚至当他们在敬拜偶像的时候，他们是用男女交合的方式在敬拜。所以为什么上帝要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说要杀光迦南人？埃及人也得罪神啊，可是上帝没有要杀光埃及人，因为迦南人是一个又可怕又淫乱的民族。所以你可以看见，在耶稣的祖先里头，有一个是妓女，就是喇合，而且他是一个外邦人，甚至是一个又淫乱又邪恶的迦南人。这样的女子，她因为认识耶和华所带领的以色列人，她冒着生命的危险，保护了约书亚派来的两个探子，以至于她和她的家怎样都被拯救。好，这是喇合。再来第三个女人是谁？是路德。路德她是一个比较正派的女人，但是她是一个婚姻不幸的女人。她的丈夫很早去世了，她也没有孩子，甚至也没有小叔可以来娶她，她无子无后嗣，所以她这一生可以说几乎是绝望了。而且路德是什么？她是摩押人。刚才我们说喇合是什么人？迦南人。路德是摩押人。摩押这个民族从哪里来的你知道吗？大家还记得这个亚伯拉罕跟罗德吗？罗德他没有父亲，所以亚伯拉罕就把罗德怎么样当做自己的孩子抚养他长大。后来他们来到约旦河平原的时候，罗德就怎么样，他选了约旦河最肥沃的平原。这对亚伯拉罕来讲是什么？叫忘恩负义。把你养那么大，结果让你选的时候你把最好的都选去了，真的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后来他们渐渐迁移到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个罪恶的城市。那时候上帝要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这两个罪恶的城市。那时候因着天使的帮助，罗德他们全家就逃出来了。可是罗德的妻子呢，舍不得城市的生活，他怎样回头一看就怎样，就变成岩柱了。好，所以就剩下罗德跟他的两个女儿。那罗德跟两个女儿后来就到山上去居住，他跟女儿所生的后代就是摩押人。所以这个摩押人呢，是一个乱伦之下所生的一个民族。所以以色列人呢，跟摩押这个民族怎样很不合，因为以色列人非常讨厌摩押人，甚至摩西的律法规定摩押人永远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圣经上说他们的子孙虽过时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好像神要跟这个民族怎么样完全的隔绝起来，这是一个被咒诅的民族。路德是摩押人，是一个被咒诅的民族，可是他爱他的婆婆。他对婆婆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什么？他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个被咒诅被神隔绝的民族，路德却因着他对神的信心，他也成为了耶稣的先祖。第三个人是路德。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个人。好，这个人最特别了，圣经的笔法太犀利了，真是刺我。圣经连这个女人的名字都不提，圣经直接称呼她是谁？乌利亚的妻子，她的名字就叫拔示巴。这个笔法是什么笔法呢？其实有点像一周刊的写法。他说大卫从乌利亚怎么样，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用最白话的说法是什么？就是我的爷爷跟某一个男人的妻子通奸， 然后并且把这个男人杀了，然后生出我爸爸来。哇，这个真的是太赤裸了啊！有人说圣经真的太诚实了，而且太写实了。他这么诚实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而且是大卫王哎，而且是耶稣的家谱哎。我觉得如果是王的话，一定会把这些不光彩的事情怎么样，让他不要留在历史记录里面。可是圣经竟然把这些都记录下来，我跟你讲，圣经绝对不会骗我们，圣经记载的内容都是实实在在的，非常的实在，不会骗我们。好，为什么圣经要这样子记载呢？要把这个几个女人都放进来呢？难道耶稣的家谱里头没有其他的女人可以放进来吗？从亚伯拉罕还没有，从亚伯拉罕2000年之中，我相信一定有很多的贞洁高尚的女人可以放进到耶稣的家谱里面来。可是为什么圣经要这样子记载，把这几个女人放进耶稣的家谱里面来呢？我们来看这四个女人她最后的结局如何，我们再来回答这个问题。第一个，他玛，她虽然犯的是乱伦的罪，但是她想为她先生留一个后代的心是义的，所以在路德记4:12那里说，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生拔勒斯的家一样。这句话是犹太人的长老和犹太人的众民对于波阿斯要迎娶路德的时候的祝福的话。我们可以看见他玛的身子被认为是什么？是上帝的赐福。第二个，谈到的是喇合，她是耶利哥城的妓女，迦南的女子，但是她因着信协助约书亚派出的两位侦探，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攻破耶利哥城的时候，喇合和她的全家都蒙搭救。而且喇合是波阿斯的妈妈，波阿斯是一个怎样敬天爱人的人。如果一个很敬虔的人，他生下的后代敬天爱人，我们觉得怎么样？很正常嘛，对不对？因为他本来就很敬虔，他的后代敬天爱人很棒很好。可是喇合是什么？他是妓女、他生下的后代是一个波阿斯敬天爱人，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祝福。当你看见你的孩子是一个敬天爱人的时候，你的心是多么大的安慰。所以喇合生波阿斯，这是在他生命当中最大的祝福。接下来我们看路德，这是一个摩押的女子，是以色列人所憎恶的民族，但是路德因着信爱慕她婆婆的国和上帝，她说那一句话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显示出了她的信心。后来路德跟婆婆拿俄米回到犹大地之后，她就改嫁谁？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男生波阿斯。路德后来就是谁的曾祖母？就是大卫王的曾祖母。好，这是路德。再来看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在这个事件上面，大卫犯了奸淫罪和杀人罪，大卫的举动让上帝非常的不高兴，所以他差遣先知拿单来责备大卫王。大卫后来为自己的罪忏悔，而且他也真挚的悔改。可是大卫跟拔示巴的孩子就罹患严重的疾病，出生后不久就夭折了。圣经里面对拔示巴的描述不多，但是大卫悔改之后，上帝也赐福他们，所以后来拔示巴生了谁？生了所罗门。圣经上说，上帝赐给所罗门另一个名字叫做什么？耶底迪亚，意思是什么？耶和华所挚爱的，耶和华所最爱的，就是所罗门。他是这位拔示巴所生的孩子。这四个不名誉的妇人竟可以列在耶稣的家谱里面，这说出上帝的救恩使外邦的罪人也能够跟他有份。犹太人他们不接受耶稣，他们到现在还认为他们的弥赛亚是要来拯救以色列这个国家的，但是耶稣的家谱让我们看见，弥赛亚不只是要救以色列，弥赛亚是要来救所有的罪人，无论是被咒诅的，被厌弃，是犯罪的，是杀人的，是羞耻的，或者是羞辱的，都是耶稣要拯救的对象。因此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 这四个妇人在耶稣的家谱中，妇人在圣经里面常常预表的是教会，教会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这四个妇人他们的生命的经历都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经历。为什么圣经要把这四个女人放进耶稣的家谱里面呢？我想圣经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耶稣基督里可以超越一切的羞耻。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太想让别人知道的过去，圣经把这几个女人放在耶稣的家谱里面，要告诉我们在耶稣里上帝使我们超越一切的羞耻和羞辱。他玛是一个陷入乱伦关系的女人，拉合看起来是一个永远没有办法翻身的妓女，而八十八乌利亚的妻子要永远被贴上不守妇道标签的女人。这四个女人在耶稣基督里竟然成为耶稣的先祖。圣经要告诉我们，再大的羞耻，再大的失败，再怎么样的一个堕落污秽的人，下一章，再怎么样一个堕落污秽的人，当你愿意真实的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当你愿意把罪沉迷在耶稣上帝面前的时候，借着信心连于基督，耶稣的宝血绝对可以带领我们超越一切的羞辱，使我们因基督的生命而成为圣洁。请你跟左右旁边的人说，在耶稣基督里超越一切的羞耻。阿门吗？ 阿门。 好，第三个我们来看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好，这一整篇的经文里面谈到的都是说某人生某人，某人生某人，都是以男人为中心，就是以男性为中心。可是到了耶稣的时候呢，他却说什么？是从谁而生？是从玛利亚生的。他变成是以女性为中心，这表明耶稣是由童贞女而生，而且是由女人的后裔而生的。因此这句话说从玛利亚而生的，这句话应验了什么？应验了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那里说的，那里说什么？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里说女人的后裔，耶稣是从谁而生？玛利亚生。对，玛利亚是怎么样？是女人啊，是女人的后裔啊，她不是从约瑟那一支派生下来的，她也没有，她不是从那里生下来的，所以她没有约瑟的这一支派的，所以她是从女人的后裔而生的。耶稣是由女人的后裔而生，不是由男人的后裔而生，所以耶稣就没有继承人类所共有的什么罪性，只要从亚当以下的都承继了人类的共有的罪性，就是原罪。但是耶稣是从玛利亚的后裔而生，而且他的直接的父亲就是天父，所以他没有承继到人类所共有的原罪。好，那这边呢有一段经文是比较有趣的经文，在家谱中出现了一个叫做耶哥尼亚的名字。在一章十一节那里说，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为什么这段经文很有趣呢？因为在耶利米书二十二章三十节那里说，神宣告咒诅这人，这人就是指耶哥尼亚，这人算为无子，他后裔中再无一人能生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哦，如果耶稣是约瑟的真儿子，那耶哥尼亚的咒诅就会怎样？临到谁的身上？临到耶稣的身上。回去，还没到那里。耶稣如果回到耶稣的身上的话，那耶稣可不可以坐在大卫的宝座？耶稣就没有办法做大卫的宝座啊。可是耶稣他又必须是约瑟合法的儿子，他才有权可以继承大卫的王位啊。哎，这就很冲突啊。他若是约瑟的儿子，他就继承做咒诅，无法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但是他又必须是约瑟的儿子，那怎么办呢？怎样才能够让他继承这个大卫王的王位呢？所以需要怎样？借着谁？童贞女玛利亚怀孕的神迹。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因为耶哥尼亚的咒诅有没有降临到玛利亚身上？没有，因为玛利亚不是耶哥尼亚的后裔，玛利亚是大卫的后裔，但他不是耶哥尼亚的后裔。好，下一章我们看一下哦，大卫的后裔有耶哥尼亚，耶哥尼亚的后裔是约瑟， 如果耶稣是约瑟的直接的儿子的话，那耶哥尼亚的咒诅就会临到耶稣身上，耶稣就没有办法继承大卫的王位。但是大卫现在是谁的后裔？是女人的后裔，玛利亚的后裔。而且玛利亚是谁的后裔？她也是大卫的后裔。所以耶稣就怎么样？就继承了这个王位。好，所以耶稣从玛利亚而生，而玛利亚是大卫的后裔，因此耶稣他也是大卫的儿子，大卫的后裔。而玛利亚和约瑟结婚，耶稣借着约瑟他就合法的继承了大卫的王位。玛利亚未婚怀孕，她接受了天使给她的预言，这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的决定。她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下一章，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从旧约结束到新约有400年的时间，上帝不再说话，上帝沉默了400年，可是上帝一说话却是惊天动地。有时候我们会跟上帝说，上帝啊，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请你跟我说话，只要你向我说话呢，我一定照办，我会去遵行的。可是好像都听不到上帝向我们说话，你会不会觉得上帝好像都不跟你说话，都听不到他的声音，听不到？其实严格讲起来是上帝怜悯我们，因为一旦上帝真的讲话，我们真的办得到吗？上帝要挪亚造方舟，然后上帝要让先知拿单去跟大卫王说你犯罪了，然后跟大卫王说你要认罪，然后呢，上帝跟玛利亚说你要未婚怀孕。如果你是挪亚，你是拿单，你是大卫，或者是你是玛利亚，你确定你可以做得到吗？如果上帝向你说话，向我说话，要我做我不喜欢或者是我不乐意做的事情，我愿意吗？所以让我们在小事上先忠心，在小事上操练我们的信心，当我们预备好的时候，上帝一定会亲自的来向我们说话。那上帝没有亲自向我们说话呢？你严格讲起来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预备好。当我们预备好的时候，上帝一定会跟你说话。因此在这件事情上呢，上帝要玛利亚未婚怀孕，这个是需要多么大的信心啊！上帝400年不说话了，而玛利亚她怎么知道这是上帝在说话呢？一定是她在平常的当中就跟上帝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没有看见玛利亚有太多的犹豫，但是我们从她跟天使的对话当中可以推测，因为玛利亚在凡事上已经操练了这样的信心，所以当她遇见这么一大的一个重大的决定，有关生死决定的时候，她所操练的信心让她可以往前跨越，因此生了耶稣。这样看来，耶稣的家谱会不会无聊啊？耶稣的家谱其实是很精彩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而且激励我们。从耶稣的家谱，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救赎计划是一丝一线的在勾勒。上帝把这5个女人串接在耶稣的家谱里面，这都不是偶然发生的，是上帝在永恒当中的心意。上帝透过耶稣的家谱要告诉我们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在结论的地方，一，在耶稣里超越了种族的限制。耶利哥的女子喇合，她是迦南人，路德是摩押的女子，她们竟能够都在耶稣的家谱里面找到她们的地位。我们看见上帝的救赎计划不是只有给犹太人的，是给万族万民的。上帝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说什么？他对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怎么样都要因你得福。所以马太福音一开始从耶稣的家谱就让我们看见这福音救赎的计划，它的宇宙性和它的全面性，它不是只是针对犹太人而已，而是针对所有的万族的一个救赎的计划。第二点，在耶稣里超越了男女的界限。在一般的家谱里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可以找到任何女人的名字，但是在耶稣的家谱里面竟然能够找得到。从这里我们看见过去对女人的轻视已经不再存在，在上帝永恒的旨意中，男人和女人都同等重要。耶稣的家谱，上帝不只是用男人作为他恩典的管道， 比如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同时上帝也使用女人作为他恩典的管道。虽然在圣经当中有一个次序，男人是头，女人是身体，但是不论是头或者是身体，都是上帝可以使用的器皿。因此不论是男人或者是女人，都可以同样蒙受上帝的恩典。好，第三，在耶稣里超越了所有的罪恶和咒诅。在耶稣里超越了所有的罪恶和咒诅，不论是大罪小罪，在耶稣基督里都被接纳了。一个人在过去所犯的罪，重点不是罪的大小，因为不论是大罪小罪，在神的面前都是什么？都是罪。什么是罪呢？还记得吗？上一次那个一个弟兄，那个叫蔡元忠老师，他有特别讲解罪是什么，对不对？罪就是什么？就是你射箭的时候没有射中红心，怎么样？就是罪。那红心是什么？红心就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心意、上帝的计划、上帝的意念。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没有做到符合上帝的心意，就是什么？就是罪。可是上帝是神啊，我们是人啊，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呢？其实上帝清清楚楚的都写在圣经的里面。耶稣说最大的诫命是什么？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我有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吗？我真的有尽心尽性吗？其次是什么？要爱人。我真的有爱人像爱自己一样吗？我是不是陪一里路，再继续陪第二里路，再继续陪第三里路、第四里路？有人打我的右脸，我是不是愿意左脸也给他打？有人拿我的里衣，我是不是连我的外衣都给他？我真的有这样子爱人吗？其实人的生命、人的价值、人生一切的答案都在圣经当中可以找到解答。可是问题来了，我们并不是不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而是我们往往做不到。我们做不到的，这是罪，因为没有符合上帝的心意。有时候我们是在无知的当中，不是故意的所犯的错，这也是罪。有时候我们是明明知道不该做的，反而故意去做，这个更是罪。然而不论这些罪是如何形成的，在上帝的眼中都是罪。我想最可怕的罪是明知故犯，就像大卫一样，他为了掩盖犯奸淫的罪，却犯了更大的杀人罪。如果按照现在的法律条文 来看的话，我想他一定会被判处死刑。但是就连这样的人，上帝也接纳他，让他有一个重生的机会，以至于最后圣经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曾经犯过罪吗？任何的罪都不会大过杀人的罪，去伤害一个人的生命。但是在耶稣基督里，当你愿意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恳求上帝的赦免，上帝的恩典绝对会大过这一切的罪。有时候我们会陷入一种自责，觉得自己的罪太大了，以至于上帝不会赦免我，我做了很多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好像那些罪恶的东西。有时候当你一个人深夜在思考的时候，那些有些东西就会好像又就浮现，好像回来一样，好像让你陷入到一种自责的里面，而不断的控告自己，以至于让我们跟神的关系会越来越疏远。我要告诉你，在耶稣的家谱的当中，上帝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记号跟着确据，就是没有一个罪大到上帝无法赦免你。上帝会赦免你，只要你愿意在耶稣里认罪悔改，上帝可以除去所有的罪和咒诅。圣经上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第四点，在耶稣里超越了所有的羞耻和羞辱。好，他玛犯罪是一个乱伦的罪，拉合是一个耶利哥城的妓女，她甚至是一个迦南人，路德是摩押的女子，是一个被咒诅永不得入耶和华会的民族。 而圣经根本完全不提拔示巴的名字，用乌利亚的妻子来代替，直接毫不忌讳地点出拔示巴是一个犯了奸淫的罪。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上帝知道我们经历许多的挫折和困难，每一个人生命的成长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经历一些让我们感到羞耻、受辱、不堪、被轻视、看不起、被排挤，也会经历一些挫折和失败，让我们以为上帝的手已经不在了。但是从耶稣的家谱，圣经告诉我们，再大的羞辱，下一章，请下一章，谢谢。好，这是刚才讲的他玛犯罪是乱源啊。再大的羞辱，再大的失败，再怎么样的一个污秽的人，这些都可以在耶稣基督里得到医治和释放。在耶稣的家谱当中，这五个女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她们的信心。因着她们的信心，这五个女人，上帝为她们开启了一扇门，进入到耶稣的家谱的里面，成为耶稣的先祖。上帝为她们开启了一扇门，上帝也会为我们每一个人开启一扇门。或许你正经历一些难堪的事情，或许你正经历一些让你觉得羞耻的事情，或者是你正经历一些失败所带来的沮丧，但是你要有一个信念，你要相信耶稣的爱可以带来医治和释放。因为圣经说，耶稣的刑罚叫我们得平安，耶稣的鞭伤叫我们得医治。当你凭着信心来到神的宝座前，承认自己的罪并且悔改，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净一切的不堪，并且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和新的盼望。其实我们都像是妓女喇合一样，我们说爱神，可是我们却贪爱这个世界。我们也像摩押的女子路德一样，是一个被咒诅的身份，因为我们与神为仇。然而这些在耶稣基督里，上帝再次用耶稣的家谱给我们一个明确的记号。上帝再次用耶稣的家谱，虽然这个家谱好像很无聊，好像很没有趣，但是它是却非常精彩的，因为它要给我们一个明确的记号和确据。因为我们常常会健忘，所以透过这个确据，我们知道什么？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可以完全的超越这一切的羞辱和这一切的失败。下一章。好，在耶稣基督里可以超越一切的羞辱和失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的家谱里面超越了种族，超越了男女，超越了一切的罪，也超越了所有的羞辱。我要鼓励你，在这新的一年，让我们更深的认识耶稣，让我们更多的经历耶稣，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可以超越一切的羞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阿们吗？ 阿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不只是承担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今天透过家谱让我们更明确的确据，知道再大的羞辱，再大的失败，在耶稣基督里都被超越了。耶稣，是的，我们的生命实在是很脆弱，甚至有时候不堪一击，但是你却用完全的爱，你接纳我们，并且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尊贵的生命，是一个被你宝宝在怀里的生命。耶稣，我们恳求你拿走我们过去生命中的羞辱，这些羞辱有时候让我们陷入自卑，有时候让我们陷入自责，甚至让我们失去信心。耶稣，恳求你拿走这些羞辱和不堪。耶稣，恳求你拿走生命中过去的挫折和失败，这些失败让我们不敢做决定，这些失败让我们瞻前顾后，甚至不敢尝试。耶稣，耶稣，你在家谱里面，你告诉我们，这些都可以被打破，都可以被超越。耶稣，恳求你拿走这些挫折。耶稣，我们相信在你的里面 可以 超越这些羞辱和失败。当我们呼求你、依靠你的时候，恳求你提升我们，提升我们生命的境界，提升我们生命的宽度，提升我们生命的看见。是的，在这新的一年，我们再次仰望你，让我们可以靠主得胜。孩子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好，我们谢谢传道用这样的圣经，耶稣基督的家谱再次提醒我们，在这个旧恩。